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西吴先王这算继位了，那么既然有国号，又继了王位，就得大封百官呢。刘伯温跟他商议之后，朱元璋开始封官。封什么呢？朱元璋加封五虎大将军。这五虎将军头一个于金彪，第二个胡德海，三一个郭英，四一个就是殿中虎梅四祖，第五个就是山涧救朱元璋的大汉花云花智慧。这几个人还都有名呢。于金彪叫乔尚虎大将军，胡大海叫林中虎大将军，郭英叫道旁虎大将军，花云叫剑中虎大将军，梅四祖身为殿中虎大将军。五虎上将封完了，几个人磕头谢了恩，又开始封。加封果仗马登云，全国的老丈人。马登云也美了吧唧的，乐得俩眼眯成一条线。马小姐成了王妃夫人，就是未来的皇后朝阳正宫。何尔楞、范永年那八个徒弟都封为战殿将军，封来封去就封到刘伯温的头上。老道躬身施礼，无量寿佛，贫道听封。朱元璋心里说话，牛鼻子，我倒霉倒你身上，你没事拿个苍蝇栓哪儿都出溜，愣说我是真命天子，早晚非当皇上。哎呦，害得我到处逃跑啊，元人好悬没要了我的命啊，都是你坑的。朱元璋有心拿他取笑啊，刘先生，贫道在，你功劳太大了，本王加封你别的恐怕屈你的才了，我加封你朝阳正宫娘娘，你看怎样？刘伯温一听，主公还有这么开玩笑的？朱元璋说，你都把我坑透了你。当然这是玩笑了。加封先生身为军师之职，现在没有元帅，由您暂时代理，你看如何？贫道谢恩。刘伯温也算走马上任了，官也封了，国号也有了。朱元璋亲自检查检查于桥镇这周围的地势，如果要打仗怎么办？这五虎上将军陪着他，等骑马围着转了一圈一看，真是好地方， 一手耳南宫，三面环山，一面朝着陆地，另外还有月牙河护着，官兵只能从平地那个方向来。如果这块设有重兵，一人把关，万将难进，好地方。朱元璋又检查了装兵，就发现余桥镇这些装兵都是20多岁的棒小伙子，三棒子都砸不趴下。这些小伙子摩拳擦掌，一个个劲头磕足了。一见朱元璋，山呼万岁呀！朱元璋心里也是高兴，这样的将士打仗，那是非勇敢不可。要检查粮台，果然粮台寄养堆积如山，按现在来计算，吃一年也吃不完。朱元璋检查完回来，设御宴，君臣痛饮。哎呦，可了不得了！也就是5天以后啊，这一天朱元璋正商议军情，突然听见外面炮号连天，山摇地动，有人撒脚如飞跑进王宫，报报主公，各位将军，可了不得，湖北大元帅张玉率精兵5万来攻打余桥镇，请主公早拿定夺。再谈。 是。 蓝旗退下去了。朱元璋转过脸来问刘伯温呢，军师，你看怎么办？无良佛。主公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吞呐，我们早就有所准备。张玉不来便罢，来了我叫他片甲不回。先生你可别吹。哎，主公，我叫你看个热闹。那么军师你就传令了，扫虎就下。鼓声一响，五虎上将军、战殿将军、棋牌官、辕门官，大家赶奔王宫会期。朱元璋在撤座相陪，就见刘伯温怀抱令旗令箭，是居中而坐。朱元璋偷眼观瞧，行啊，这打板算卦的还真有点威风，往这一坐跟真事儿一样啊。就见刘伯温满面的严肃，各位，大家都到齐了吗？回军事都来齐了。各位将军，咱们是第一次跟元人正式开战，要求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三军将士勇敢向前，向前者有功，后退者抗令不遵，掉头之罪，你们懂吗？我等遵令。好，现在我就传令，花云亭令斩。建中虎大将军华云躬身施礼前来领令。华将军，我命你带着装兵1000绕路赶奔个地方叫狮子口。这地方你知道？ 我知道， 我打柴那时候没短的去。那是襄阳通往余桥镇的咽喉要路，你把装兵埋伏在两旁，多多准备弓箭，援兵来的时候不要拦挡于他，等援兵过完了，你把道路封锁。第一，不准张玉有人败回去；第二，谨防襄阳来援兵，两者事情必须兼顾。 如果有功回来必赏，如果没有办成，你小心脑袋。 遵令。 花云高不兴兴，道外的点兵一千赶奔狮子口埋伏去了。刘文文拿起第二指令来，胡大海听令再应。再看老胡也跟真事一样，舔胸叠肚，躬身施礼，参见军师。胡将军，我给你军兵一千，你埋伏到长林左右，看着援兵过来，你不准动，等他过完了，把道路封锁。张玉如果往回一败，你尽量给我厮杀，多得枪刀器皿、锣鼓帐房，回来必有重赏。 等你。 老胡分他为辽战群，领兵埋伏去了。刘伯温拿起第三指令来，郭英铁令带。玉面小霸王躬身施礼，参见军师。郭将军，你带领装兵一千，埋伏在石山附近，援兵过来不要管他，等援兵败了之后，你拦住去路，尽量厮杀，多得军需用度，不得有。遵令。郭英领人也埋伏下去了。刘伯温拿起第四指令来，于金彪听令在。于将军，你率领精兵两千，埋伏在于桥镇庄墙的后面，随时听候本军师的调动，有用你之处，你尽量给我厮杀，大战张玉不得有。 遵令。 刘伯温一路一路全派下去了，然后转回头来问朱元璋，主公，这回得轮到您头上了。哦，姑，我也有用吗？当然有用了，我让您看个热闹。我陪着主公赶奔庄墙之上，您看看我们怎么样会斗张玉，大败援兵。主公你看好吗？好好好好，就依军师，外面备马。庄村里的事交给殿中虎梅四组，然后带着无数的亲兵卫队在外边上马，时间不大，来到于桥镇的东门，君臣几个人甩凳跳下马来，顺着梯子来到庄墙之上。说庄墙啊，比城墙一点都不次，下面用青条石打的基础，外面拿砖镶的面，里头完全是三合土砸的。往那庄墙上面有一丈多宽，可以通一辆大车，高乃也有三丈左右啊，也带着城垛口的。于桥镇的庄兵几步一岗，几步一哨，准备的灰瓶炮子、滚木雷石、强弓硬弩戒备森严。朱元璋跟军师这一上来，军兵赶紧施礼，刘伯温摆手，军兵退下去，准备了两把椅子，君臣二人在敌楼下一坐，在此观战，等着吧。这时间要么过了半个时辰左右，刘伯温用手一指，主公你来看。朱元璋顺着他的手腕一看，哎呦，就见大道之上尘头大起呀，万马奔腾，就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，援兵就杀到了，旗幡招展，马队在前，步 兵再吼，离着护庄河不远了，援兵这才站住，呼啦朝门旗往左右一分，当先跑出一匹战马。朱元璋往马上一看，端坐一人，正是湖北大帅张玉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张玉这个小伙子今年才20几岁，长得面白如玉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。小伙子长得帅，头顶黄澄澄帅子金盔，施餐取真银罐头，包耳护项，搂海带子，密匝匝上扣金钉，身披九吞八炸连环甲，前心是护心镜，背后眼心镜，两肩头吞肩兽，下有吞口兽，三叠倒挂鱼塌尾，凤凰裙双遮马面，全身的披挂，胯下伯龙马，掌中五钩神飞亮银枪，真好像讹诈三太子将士一般。人赛猛虎，是马赛欢龙啊。在张玉的背后，无数的都督平长、辕门关、棋牌关各拿刀枪站在背后。再看张玉一马贪翻，就来到护庄河的对面。张玉是停枪立马，仰面观瞧。张玉怎么才来呢？刚才咱们讲了，三江大帅陈野先这一死，败兵回到襄阳，见着铁木儿就报告了一切经过，把襄阳王给吓得，哎呀，卖酸梅的老客成精了啊！哦，于桥镇的庄主于金彪也反了，这怎么回事呢？这人放着好日子不过，没事造反玩啊？这是他事先没有估计到的。马上命人是飞调张玉，让张玉领兵围剿于桥镇。那兵能说都在那等着吗？哪儿的都有啊，光调动军队这个时间就耽误了10天左右。当把军队调动齐了，这才来，就半月左右了。临来的时候，襄阳王铁木儿告诉张玉，叫他一战成功，必定要把朱元璋、于金彪所有反叛这些人生擒活捉，最次也得把脑袋烧回来，只许胜不许败，胜了有功，败了有罪。张玉呢也没拿这些人当回事儿，因此把胸脯一拔，在襄阳王面前也打了保票，说王爷你放心得了，我到那块儿如果赢不了，我不回来，我提头来见。铁木儿也就点了头了。张玉眼着军兵趾高气扬啊，脚着是万无一失，在这一路之上什么拦挡也没有，很顺利的他就来到了于桥镇。心里说话，这有什么说的，这些反叛是乌合之众啊，就跟那苍蝇一样，拿袖子一抖，嗡，全散了。嘿嘿，没说的，非胜利不可。但是到了庄外头，立马横枪抬头观瞧，他一瞅，呵呵，就见旗杆上大旗飘摆，上了4个大字：“西吴贤王。”张玉看罢，气的呀呀，呸！这年头，这王爷也不值钱呐，到处都有旗号。还在往庄墙上一看，那是谁？在萧金伞下 并排坐着俩人。上吹手这位头上戴着三闪王冠，身穿赭黄袍，可能腰里系着玉带呢，下边看不见。往脸上一看，此人七孔朝天，这难看就别提了。仔细一看，呵呵，正是那卖酸梅的掌柜的朱元璋。哦，真当皇上了。往他身边一看，有个出家的老道，张玉认出来了，这不是打板算卦那个活神仙刘伯温吗？又一看庄墙之上当兵的，一个个瞪着眼珠子，咬着牙，手拿凶器呀。张玉一瞅，真是犯了，看罢多时，用银枪一点，呆。对面敌楼之上，你可是朱元璋？还不受死，更待何时？朱元璋这火也上来了，军师马上出兵教训教训他。主公不必捉急，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我跟他说几句啊。再看刘伯温，一不慌二不忙，稳稳当当地站起来，手把着舵口，把身子探出来。下面张大帅吗？张玉这个气儿就不打一处来。不错，正是本帅。你可是妖人刘白温？是我。我大帅，你是读书明理之人，怎么信口雌黄呢？啊，贫道有肺腑之言，要讲在当面，大帅肯听否？要道，有话只管讲来。好，张玉啊，俗语常言，道的确好，识时务者俊杰也。你张玉身为湖北的大帅，我估计你这人能明白事情啊。哎，你看一看，你说元顺帝是什么皇上？他是个明君还是个昏君？你比我清楚的多呀。自从他登基以来，身居后宫，不理朝政，国政日非，奸臣党道，悬秤卖官，非亲者不取，非钱财而不重用，致使这些官吏如同虎狼。再看看老百姓，民不聊生，连口饭都吃不上。元人给规定的都什么制度？你说合理吗？哎，刘伯温多能说呀，夸夸夸口似悬河，这一顿讲，嘴鸭子直冒白沫。朱元璋一听也来劲儿，张将军，认识孤吗？把张玉气的当时是张口结舌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存在我心房。